Magic Hour。 勾选比较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已经来到了星期三了，再过两天又可以迎接周末了，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更加开心的方法呢，就是去到勾选的 YouTube 来看看完整版的勾选。哎呦喂，因为这一次呢，你看到我们勾选的两位帅哥，也就是 Kristen 温阳还有 Jaden 杰登，哎呀，竟然呢被考倒了。我相信其实很多女生朋友在这个课题方面，应该也很难像他们一样答对吧。就是让他们来考验看看女生的口红色号，看谁可以答对最多。里面呢，像 Broccoli 只看到桃红色，或者是鲜红色，或者是这个算是新年红吗？那这一等他又怎么来分辨这个红色呢？我们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吧。 我看着我有点无助。 圣诞红在， 什么是圣诞红？ 这个是红，这个是 哪个红？ 豆沙，豆沙，豆沙。圣诞是这两个。然后这些是 peach 啦，全部。I think 是这边。其实这两个我不懂有什么分别啦，我就都随便放了。 我跟你讲，对我这个是一个幸运游戏来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对哪个。 我第一次看 Jaden 那么挫败，也因为他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勾圈，哎呦喂，不管在运动方面、跳舞方面呢，他都是非常的自信从容，竟然败在这一关了，那就是选女生的口红色号，到底他可以答对多少分？和 Kristen 温阳又可以答对多少分？谁会接受最终的惩罚呢？大家马上去到勾圈的 YouTube 看看最新一集的勾圈，哎呦喂就可以了。手机勾圈 ，Be your on trend。 你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猜猜猜。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Zero Base One 的 Doctor Doctor， 马上来给你今天我们的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2026年的第七号呢，第七天呢，要跟大家重磅宣布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盈盈正式离职啦！没有啦，开玩笑。盈盈她很多 leave， 她想要在家休息，取而代之的呢是有更加好的朋友，那就是德廷。 嗨，大家好，我是德廷。 也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他是大马知名作家，仅次于蔡康永。 你真的不要乱给我下这种称号，我告诉你。 OK， 他算是我在曼谷组成的一个限定团体 ，We Are KL Dog。你真的好意思在全马人民面前讲？ 因为我们节目就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唱跳组合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你的 IG， 先讲一下 IG。 我的 IG 是 DRTING 的定123， 是还有伟俊22。因为你关注我们的 IG， 真的会发现我们很常一起跳 K-pop。可是这不是今天重点啊，重点是来考考你的脑袋冷知识啊。德廷，你本身喜欢喝茶吗？ 我喜欢喝茶。 哎，是那种 spilled tea 八卦的茶，还是真心的可以喝的茶？ 都喜欢。 OK， 那你来猜一猜，以下的这几个茶叶当中啊，哪一个呢具有较强的杀菌？还有消炎的作用。 哇，你们节目好严肃哦。 Okay， 是的，四个选项啊。看你能不能猜到咯。 A 红茶， B 黑茶， C 绿茶，还是 D 白茶呢？ 我选 C Broccoli 李伟俊绿茶。 那是我们的团名，限定团名是吗？为什么是绿茶？ 因为 真的是乱猜吗？ 是乱，因为我觉得绿茶它应该有蛮多功效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喝。 是 嗯， 然后 就 可是其他的茶你喝过吗？像红茶、黑茶跟白茶。 有啊有啊，其实我蛮喜欢白茶的宣布的。是不是你节目的这个作风是不是很跳脱，对不对？ 隐隐会接不到这个梗。 但是你接到。 白茶不是可以洗澡的吗？不可以吧，对不对？ 白茶可以，白茶很 香。你选择的是 D 白茶还是 C？ 没有，我选的是绿茶，因为我觉得绿茶应该会有杀菌的这个功能。 可是你都说白茶可以拿来作为沐浴乳，那可能它也是有杀菌的 用途。它就是一个味道啊，绿茶也是可以做沐浴乳啊。 其实也对哦。 对啊， 可是红茶跟黑茶你就不考虑。 等一下你们节目是不是一一要猜其其他的？ 没有，我们想要测试一下你的脑力在哪里。 OK， 我 毕竟你是知名作家主持人， 你真的不要乱给我压力。OK， 我猜是绿茶。 OK， 锁定答案 C， 锁定答案 C， 到底是不是绿茶呢？回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猜测吧，好不好？小智哥选 B， 有安全。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N 的画圈，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是跟大家生活中很爱喝的一个饮料有关的，喝茶。哎，其实茶对 Broccoli 来说的意义也是蛮重大的。之前2025年在我减脂期的时候呢，真的哇，有时候就是不想喝白开水，想要喝一些有味道的东西。那我发现茶真的是这些非常多的饮料里面呢，算是热量较低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到底茶叶呢，哪一个茶叶它具有的这个杀菌和消炎作用是最强的哈。你如果有可能身体有不舒服啊，或者是想要主打一个健康路线啊，这个茶叶你可以选择 A 红茶， B 黑茶，还是 C 绿茶，又或者是 D 白茶呢？来听听看我们的好朋友 Andy， 你觉得是哪一个呀？ 我觉得咧，答案是 B 黑茶吧，因为 B 黑茶咧，就是黑色咧，是属于比较有那种就是强力的那种意思嘛。 OK， 所以咧，我是觉得这个黑色是可以打败就是很强的那种杀菌啊，然后消费作用的，所以我觉得是 B。 啊，你就纯粹的以颜色来作为一个参考吗？可是如果要这样依照这样的逻辑，那不应该像德廷一样选择 D 白茶吗？因为白可能像是医院的感觉，护士他们也是身穿白袍，感觉更加的洁净，更加的健康，不是吗 ？MD 反正是黑耶，让人家觉得哇哦，感觉这个不只是杀菌，你可能喝了真的会掉嘞。好 ，Andy 选择 B， 像刚刚德廷选择 C， 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又有什么样创意的想法或者是猜测？回来我们再听听吧。设置歌声 Be Your Own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 New Ban 舒缓疼痛，它的弹性好，容易拉伸，用于肩部关节肌肉，是大家必备的止痛贴，马来西亚人都爱的品牌。 牛板拥有清真认证，立即前往您邻近的药房或便利商店购买。 牛板牛板，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盈盈。 勾炫 Magic Hour，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我也非常想念大家。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那你有想念我们的冷知识勾炫猜猜猜吗？今天继续给你猜猜啊。来到2026年的第七天啦，脑袋是不是有比较醒了一点啊？从就是跨年的那个狂欢的周末，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哎，确实耶，你如果在一个狂欢的周末过后呢，你可以喝喝这个饮料，也许可以让你稍微醒来一下，没有那么累啊，可以帮助你可能杀菌啊，让你不会那么容易生病的哈。以下这几个茶叶当中呢，哪一个茶叶具有较强的杀菌和消炎的作用啊？爱喝茶的你应该都知道一二吧。四个选项 ：A 红茶、B 黑茶，还是 C 绿茶，又或者是 D 白茶呢？我们的聪明小公主啊 ，Jacy， 你今天选择的 A、B、C、D 答案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红茶吧，因为呢，红茶它含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有较强的这个杀菌消炎作用，所以呢，我觉得应该答案是 A 红茶。 真假？竟然会有人跟我说他们的茶里面有什么黄酮什么吧吧菌呢？大家再听一次，你再听听看，好像某个人物。 因为呢，红茶它含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 哇，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在 shopping mall 遇到 promoter， 他就来讲哦，你们不来 try 一下我们这个新 product 新口味。还有这个黄酮杀菌素啊，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啊之类的。OK，Jacy， 今天又是一个不错的表现，感觉说的 非常的有根据，但到底会不会是 A 红茶呢？回来就给你揭晓正确的答案吧。手机歌选 Be On Trend，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徐明浩的 Star Crossing Nine。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选猜猜猜， 歌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喝茶有关的。你喜欢喝茶吗？那你知道这些茶叶虽然说都是茶茶茶茶茶，但是呢，他们在医疗功效呢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像我们今天来问的是，以下哪一个茶叶呢具有较强的杀菌和消炎的作用啊？具有较强，就算是里面最顶的了哈。四个选项 ：A 红茶 ，B 黑茶，还是 C 绿茶，又或者是 D 白茶呢？在揭晓答案之前，来欢迎一下我们好久没来的朋友啊，7908 Johnson， 很久没听到你声音了。你觉得 A、B、C、D 哪一个呢？ 哪个茶叶有较强的杀菌消炎作用？我猜是绿茶啦，因为我想到绿色是跟大自然有关系嘛，所以我是以颜色的角度的逻辑去思考啦，我猜应该是 C 哦。 OK， 真的吗？你那么久没有回来了，会不会这样子就一猜就中呢？哈哈，今天有不少的朋友也是根据颜色来判断，像是 Andy 觉得黑茶应该更加黑吧，感觉更加厉害；白茶应该比较像是医院的白袍，也更加有那种杀菌的感觉。所以到底红茶、黑茶、绿茶还是白茶呢？正确的答案刚刚有人答对了，恭喜 Johnson， 也就是 C 绿茶。是的，还有一开始来猜题的德廷你也猜对了，确实是绿茶，但真的跟它的颜色绿这个颜色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绿茶本身呢它就有富含比较多的茶多酚，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尤其是一个叫做儿茶素的东西，这个儿茶素呢它是有比较强的杀菌、抑菌和消炎的作用的，所以呢如果你要防止一些口腔的口腔炎啊，或者是口腔有点发炎啊，喝绿茶也是 OK 的。那简单的对比一下，像是红茶，红茶是偏比较温和，更多是养胃跟帮助消化，而黑茶呢是比较有助于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的，没有直接的杀菌的作用，而白茶是有一定的抗炎作用，但是没有像绿茶那么明显，而绿茶呢确实就是杀菌消炎效果最突出的。大家容易记得一点的话就懂啊，你身边那个绿茶啊，它最容易杀菌，它最容易消炎啊，它的毒素最强的，哈哈，也不是这样理解了，大家学起来吧。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